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六章，德拉科兜圈子第十九集。 哈利注意到许多路人的脸上都带着和维斯莱夫人一样烦恼焦虑的神情，不再有人停下来说话，买东西的人都三五成群地贴在一起，直奔他们要买的东西，似乎没有一个人单独购物。 如果我们都进去，可能会有点挤。 海格说，他在魔金夫人长袍专卖店外面停下脚步，俯身朝窗户里看了看。 我在外面站岗，好吗？ 于是，哈利、卢恩和赫敏一起走进小店。第一眼看去，店里好像空无一人。可是门刚在他们身后关上，就听见一排绿色和蓝色的礼服长袍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不是个小孩子了，你也许没有注意到妈妈，我完全有能力独自出来买东西。 接着是一阵大惊小怪的发作，然后一个人说话了，哈利听出是魔金夫人的声音。 是啊，亲爱的，你妈妈说的对，现在我们谁也不应该单独出来闲逛，这跟小孩子不小孩子没有关系。 你那根针往哪戳？留点神。 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淡黄的尖脸少年从挂衣架后面出现了。他穿着一套漂亮的墨绿色长袍，贴边和袖口都别着闪闪发亮的别针。他大步走到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片刻之后，他才从镜子里注意到哈利、卢恩和赫敏就站在他身后。他眯起了淡灰色的眼睛。 妈妈，如果你不明白这是一股什么怪味儿，我可以告诉你，这里刚进来了一个泥巴种。 德拉科马尔夫说。 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说话。 魔金夫人说着，从挂衣架后面匆匆走了出来，手里拿着皮尺和一根魔杖。 而且我也不希望在我的店里把魔杖抽出来。 他朝门口扫了一眼，看见哈利和罗恩都拔出魔杖指着马尔福，便赶紧加了一句。赫敏站在他们后面一点的地方，低声说， 别这么做，说实在的不值得。 是啊，就好像你们敢在校外施魔法似的。 马尔福讥笑道。 是谁把你的眼睛打青了，格兰杰？我要给那些人献花。 够了！ 魔金夫人厉声说，扭头寻求支持。 夫人，请你…… 纳西莎·马尔福慢慢地从挂衣架后面走了出来。 把他们收起来。 他冷冷地对哈利和罗恩说， 如果再敢对我的儿子动手，我就让你们永远动弹不得。 是吗？ 哈利说着跨前一步，盯着那张自得傲慢的脸。那张脸尽管皮肤白皙，却跟他姐姐的脸仍有相似之处。现在哈利个头已经和他一样高了。 想找几个食死徒哥们儿把我们干掉是吗？ 魔金夫人尖叫一声，一把揪住了胸口。 说真的，你不应该这样指责，说这种话很危险，请你快把魔杖收起来。 但哈利没有放下魔杖。纳西莎·马尔福脸上露出难看的笑容。 看得出来，你做了邓布利多的得意门生，就误以为自己安全了，哈利波特。可是邓布利多不会总在你身边保护你的。 哈利假装打量了一下小店。 哦，你瞧，他眼前不在这里。那你为什么不试一试呢？说不定他们会给你在阿兹卡班找一个双人牢房，跟你那失败的丈夫关在一起呢。 马尔福气愤地朝哈利逼了过来，却被他那过长的袍子绊了一下。罗恩大声笑了起来。 你竟敢对我妈妈这么说话，波特！ 马尔福恶狠狠地吼道。 没关系，德拉克。 纳西莎用苍白纤细的手指按住他的肩膀，阻止了他。 我想不等我去跟卢修斯团聚，波特就去跟亲爱的小天狼星团聚了。 哈利把魔杖举得更高了。 哈利， 赫敏低声说，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使劲往下压。 考虑一下，千万不能，你会闯大祸的。 魔金夫人在原地踌躇了一会儿，然后似乎打算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并希望什么事也别发生。他朝仍然瞪着哈利的马尔福弯下腰去。 我觉得左边这只袖子可以再往上收一点，亲爱的，让我…… 马尔福大叫一声，啪的把他的手打开了。 仔细点，看你的正往哪儿扎，蠢婆子！妈妈，这件衣服我不要了。 他从头上把长袍扯下来，扔在魔金夫人脚下。 你说的对，德拉克。 纳西莎说，轻蔑地扫了一眼赫敏。 现在我知道是哪些社会渣子在这里买衣服了。我们到托凡成衣店能买到更好的。 说完，他们俩就大步走出了小店。马尔福出门前故意狠狠地撞了一下罗恩。 哎，真够呛。 魔姬夫人说着，抓起扔在地上的长袍，用魔杖尖在上面一扫，灰尘就像被吸尘器吸走一样消失了。他给罗恩和哈利裁剪新袍子时一直心不在焉，甚至还要把南屋的礼服长袍卖给赫敏。最后当他鞠躬把他们送出小店时，似乎满心庆幸他们终于离开了。 东西都买齐了。 海格看到他们出来，高兴地问。 差不多吧。 哈利说。 你看见马尔福和他妈妈了吗？ 看见了。 海格不太介意地说。 不过在对角巷里，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哈利。不用担心他们。 哈利、罗恩和赫敏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们还没来得及消除海格的错误想法，维斯莱夫妇和金妮就出现了，每个人怀里都抱着一大包书。 大伙儿都没事吧？ 维斯莱夫人说。 袍子买到了？好吧，我们再去弗雷德和乔治的小店的路上，顺便去一趟药店和伊拉猫头鹰商店。走吧，跟紧一点。 哈利和罗恩知道他们不再上魔药课了，便没有在药店里买任何原料，但两人都在伊拉猫头鹰商店里给海德威和小猪买了大盒的猫头鹰坚果，然后他们在街上继续往前走，寻找弗雷德和乔治开的笑话商店——维斯莱魔法把戏方。维斯莱夫人每隔一分钟就要看一次表。 我们真的不能待很久。 维斯莱夫人说。 只是抓紧时间在店里看看，然后就回到车上。大家必须跟紧一点。这是92号、94号。哇！ 罗恩猛地停住脚步，惊呼道。周围店铺的门脸都暗淡无光，被通告埋没了，而弗雷德和乔治的橱窗像烟火展览一样吸引着人们的眼球。普通的行人都忍不住扭头看着那橱窗，还有几个人显得特别震惊，竟然停下脚步，一副痴迷的样子。左边的橱窗里五光十色，摆着各种各样旋转、抽动、闪烁、跳跃和尖叫的商品。哈利看着看着，眼泪就涌了出来。右边的橱窗上蒙着一张巨幅海报，和魔法部的那些通告一样，也是紫色的，但上面印着耀眼的黄色大字。 你为什么担心神秘人？你应该关心便秘人。便秘的感觉折磨着国人。 哈利笑了起来，他听见身边传来一声无力的呻吟，转脸一看，维斯莱夫人正目瞪口呆地看着那张海报，她的嘴唇无声地蠕动着，默念那几个字：便秘人。 他们会在床上被人谋杀的。 他小声说：“ 不会的。” 罗恩说，他和哈利一样笑出了声。 这简直太精彩了。 他和哈利领头走进了小店，里面全是顾客，哈利简直挤不到货架前面。他左右看看，只见纸箱子一直堆到了天花板上，是双胞胎在霍格沃茨肄业前的最后一年完善过后的速效逃课堂。哈利注意到，最受欢迎的是鼻血牛轧糖，货架上只剩下最后被压扁了的一盒，另外还有好几箱戏法魔杖， 其中最便宜的一挥就能变成橡皮鸡或内裤，而最贵的那种，如果使用者没有防备，脖子和脑袋就会挨上一顿打。还有一盒盒的羽毛笔，包括自动喷墨、拼写检查、机智抢答等品种。这时人群稍微松动了点儿，哈利朝柜台挤去，一群十来岁的孩子兴奋地注视着一个木头小人儿慢慢地登上台阶，爬向一套逼真的绞索架。这两样东西都在一个箱子顶上，箱子上写着可反复使用的刽子手，拼不出就吊死他。 专利产品，白日梦咒。 赫敏好不容易挤到柜台旁边一个大的陈列柜前，正在阅读一只箱子背面的说明文字。那箱子上印着一幅色彩鲜艳的图画，一位英俊青年和一个如痴如醉的姑娘一起站在海盗船的甲板上。 只要念一个咒语，你就能进入一场高质量的绝顶逼真的30分钟白日梦，适用于普通学校上课，操作简单，绝对令人难以察觉。副作用包括表情呆滞和轻微流口水，不像16岁以下少年出售。 嘿，你看， 赫敏抬头看着哈利说， 这种魔法可真奇特。 既然你这么说了，赫敏， 一个声音在他们后面说， 你可以免费拿走一个。 笑容满面的弗雷德站在他们面前，身上穿着一套品红色的长袍，跟他红色的头发配在一起，对比鲜明，十分耀眼。